潮泪，流于明月风，风儿袭我梦，天涯绕无穷。相思古尽头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

成更好的人。我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，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，最近话论我赞成达尔文，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。我的替身已换过的新闻，记在旧情人心中变冷。我的牺牲被爱下雪过程，学会认真，学会忠诚，适者才能生存，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。哦，有过竞争，有过牺牲，被爱下雪过程，学会认真，学会忠诚，适者才能生存，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。 一个没勇气的人，带着小小年纪